脱逃坠入情网，超人类新人 Kevin 廖博雅，怪诞变戏主打爱上陌生人。 UFO Shiny Star Shiny Star， 我是飞碟最爱主打星许君，请跟我一起继续收听飞碟联播网。 飞碟 Network 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点你 UFO。 飞碟联播网， 台北飞碟电台 FM 九二点一，苗栗中港系电台91.3，台中真善美电台89.9，云嘉民生展望电台90.5，高屏南台湾之声103.9。台东知本电台91.3，花莲太鲁阁之音91.3，宜兰北一产业电台89.9，澎湖社区电台89.7。 UFO Network。 现在时间下午2点整。 下一代幸福联盟理事长曾宪莹今天不满中选会11月2号重新公告公投行政院意见书，向高等行政法院申请假处分，同时收到了中选会应该停止违法公投公告的裁定书，呼吁中选会回收已经印制的900万份公报。但是中选会主委陈英前今天指出，法院裁定之前没有征询中选会的意见，中选会事前毫不知情，中选会决定依法提起抗告。幸福盟说明，中选会加入的行政院意见书完全扭曲了爱家三公投提案原意。以公投案第12案为例，你是否同意以民法婚姻规定以外之其他形式来保障同性别两人经营永久共同生活的权益？换句话说，要是公投通过，应该参考类似国际普遍采用的伴侣法，还有同性共同生活专法、另立专法，不是强推同性婚姻。爱家公投的理由也清楚载明提案原意，但是行政院的意见书却载明了，本案如果通过，同性婚姻法规修正将送立法院议决。幸福盟呼吁中选会把握最后一点时间，立刻更正错误，切莫借由提起抗告，故意以司法处理时间拖过选举。台北市消防局今天中午12点38分接到报案，位于罗斯福路3段的古亭国小5名男学童在校内操场上给虎头蜂叮蛰，立即派员到场协助，送到台北市立联合医院仁爱院区治疗，还好5个小朋友意识清醒。消防局发现虎头蜂巢大约1个篮球大，就在操场旁的椰子树上，高约5公尺，已经涉水摘除。台北市水电工黄元宏为了6万块钱预谋杀害老客户，检方依强盗杀人罪起诉。台北地方法院今天判处黄元宏无期徒刑，褫夺公权终身，案子还可上诉。命案是在去年11月14号，独居新东街的庄老太太陈尸家中厨房，检警人员锁定到老太太家处理水电的黄元宏，也在他的住处搜出了凶刀，还有现金67000元。合议庭认同黄元宏恶性重大，但是考量他当庭向死者家属下跪道歉，却有悔意，没有达到2公约规范可以处死的程度，所以判处无期徒刑。台北市一名谢姓男子今年10月11号在南京东路上和另一名黄姓男子飙车，结果失控撞死3人。台北地检署认定2人不构成不确定故意杀人罪，今天只以妨害公众往来安全致死罪起诉2人，最重判处无期徒刑。新北市一名高姓保姆前年2月份受托照顾一名3个月大的女婴，女婴却突然瘫软，紧急送医，诊断疑似婴儿摇晃症候群，至今仍然卧床插管治疗。新北地检署依业务过失重伤害罪起诉高姓保姆。 但是新北地方法院考量无法确认女婴受伤时点属高姓保姆照顾期间，也没有证明保姆不适当摇晃，基于罪疑为轻，判决保姆无罪，案子还可上诉。台北股市今天收盘下跌55点，来到9775点，成交金额1118亿。美国股市大跌，冲击的亚洲股市纷纷走弱，台股跳空开低，开盘大跌超过100点，而且不到一分钟就惨跌了200点以上，面临9600点保卫战。不过随着逢低买盘进场承接，加上股王大力光翻红，指数跟着缓步拉抬。分析师认为，短线只要缺口下缘9622点不跌破，台股还是有望震荡走高。日本日经指数现在下跌465点，跌幅2.09%，来到21804点。南韩综合指数下跌13点，2066点。中国上证指数上涨22点，2652点。深圳成分股指数上涨135点，涨幅1.73%，7968点。香港恒生指数下跌42点，25590点。以上新闻由丁真真编辑播报。 老公，我要生了。 我怎么不知道？ 是台新银行国泰航空联名卡要帮我升等啦！买指定航线能用经济舱价格买商务舱机票哦。 那我呢？ 限量只有500组，你赶快也办一张啊！而且12月底前首刷礼加刷卡优惠，最高可以获得50000里，至少能换2趟台北东京来回机票哦。 台新银行国泰航空联名卡，越刷越好玩。 智慧好伙伴。 谨慎理财，信用至上。循环利率6.75%到15%，循环利率之基准日为104年9月1日。其他相关费用与活动详情，请洽台新银行或官网查询。 苏贞昌的《玩具总动员》亲子体验 Party， 让孩子带着新北飞出去。11月17号礼拜六下午1点半，在碧潭东岸广场。11月18号礼拜天下午1点半。在汐止火车站前广场有最酷的体验活动，大家都来了，只差你一个。 走，我们一起去体验。 这世界充满欺骗，还好音乐没有。陪我到永远，我们是葡萄不愤怒。 超越半世纪的辉煌，金马奖见证华语电影的光荣历史。 爱电影的人齐聚一堂， 每一步的累积成就华语电影的无数经典，独一无二的华语影坛年度盛事。 我觉得你们真的是辛苦了。 得奖的是 11月17号第55届金马奖颁奖典礼隆重登场，由台视为您现场转播。 Superstar， 我是飞碟首选强大星陈洁仪。 飞碟 Network 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点你与我吧。诺贝尔能解释以前的比亚，就肯定别来得太迟。 接下来请收听玛丽·马克的《哥哥妹妹有意思》。 哥哥爸爸真伟大， 妹妹背着洋娃娃， 妹妹妹妹 哥哥 妹妹。 飞碟的下午就是要哥哥妹妹有意思。 今天下午哥哥妹妹有意思，我是玛丽。 嗨，我是马克。 今天来到2018年11月13号星期二，今天这个小时我们要 干嘛？ 那年我18。 是的，今天要进行的单元就是那年我18。 我现在还是18。 你永远18，我最欣赏你这种屁灵魂的态度了。通常呢，第二个小时会是我们的青春之歌，但下个小时呢，我们会有真的是很青春的团体来到现场，他们要带来，对，他们要带来他们现在的青春之歌。这个小时虽然没有青春之歌，但是对某些人来说，某个年纪的人，这是你18岁那一年的青春之歌。你可以听听看第一首歌，然后你猜猜看，今天为你送的是哪一年的歌曲呢？ 是一棵秋天的树，稀少的叶片显得有些孤独，偶尔燕子会飞到我的肩上，用歌声描述这世界的匆匆。我是一棵秋天的树，枯瘦的枝干少有人来停驻，曾有对恋人在我胸膛刻字，我弯不下腰无法看清楚。我是一棵秋天的树，时时仰望天，等待春风吹拂，但是季节不曾为我赶路。我很有耐心，不与命运追逐。我是一棵秋天的树，安安静静守着小小疆土，眼前的繁华我从不羡慕，因为最美的在心不在远处。 这首歌前奏呢，就是大概有两分多。如果你有在前奏就猜出来这是哪一首歌，然后哪一年、哪一张专辑的话，我觉得你非常非常厉害。 嗯， 来自于张宇轩的作品《我是一棵秋天的树》，收在《大海》专辑当中。然后这是1992年。 1992年，你几岁啊？ 哇，1992我。 哦，我问听众朋友们啦，不要透露广播女神的年纪。 我无所谓， 广播女神不在乎。 对对对， 真正有自信的女人就是这个样子。 年龄，我觉得女生好像只有在某个时期，你好像会，当然可能你换个说法就说啊，你老了就不在意。你如果你要用这种说法也是可以啦。可是我真的觉得，好像到某个时候，你会突然觉得数字真的是不代表什么。 那你有曾经在乎过吗？你好像也从来没有曾经在乎过啊。 可能31之类的，就是那个时候你会觉得好像有一个差别感这样子。可是因为有人说你那个去餐厅填那个服务表，好像每一格都会有这种感觉。可是现在可能已经要35、36，我真的觉得这些都没什么差别了耶。 所以以后你勾你就勾60以上，是不是？ 然后他说：“小姐不好意思，就是 不要乱填哦， 我们是认真的哦。1992年你几岁呢？1992年那年我18，今天应该是送给1974年出生的人，所以今年可能44。”或45吧、这首歌你知道吗？感觉你是否真的会了解，恋爱中谁能不为了情自痴迷，将我抱紧赵永华在1992年发行他的第6张专辑了，我想我已经爱上你，然后这首歌就跟专辑同名，就叫做我想我已经爱上你。其实在准备1992年的那年我18的时候，不得不说蛮多歌其实我是真的不知道， 不熟啊， 没听过，或是那张专辑，你看我说哎，你记得他的主打歌是哪一首吗？就有点哎，我不太确定。但接下来这首歌我知道， 哎呦， 听下看麦。 走在红尘俗世间，谁的呼唤飘在耳边，那么熟悉却又遥远，为什么痴心的初走难相见，徘徊在起风的屋檐，谁的叹息飘在风间，那么无奈却又无悔，多 少前世缠绵，等待今生缘。就算换了时空，变了容颜，我依然记得你眼里的依恋。纵然聚散有命，也要用心。 记得你眼里的依恋，来自于万芳。 万芳 fan。 这首歌呢，在当年其实有搭上一部剧的片头曲，这一部剧叫做《再世情缘》，所以很有可能我的印象是来自于小时候家人都在看这部剧的时候，我跟着看。你记得《再世情缘》在演什么吗？ 再世情缘演什么啊？ 男女主角是杨庆煌跟邝明杰， 是是是是是，这个我有印象。 然后呢，他们的时代背景从唐朝，然后到了清朝，男女主角轮回了两世之后，依旧刻骨铭心爱着对方。 所以你看，在1992年的时候，台湾就已经写了这些穿越，然后有古装元素。 可是他一直投胎轮回，这算穿越吗？ 也是穿越啊。哦哦，他没有穿越，可是他是轮回，然后一直碰到，轮回再一直碰到。 嗯， 其实我们也是走在时代的尖端的啊，各位影视工作者们，找回以往的热情吧。 1992年那年我18，那一年呢，王杰发了他第14张的专辑， 哎呦， 有够多。这首歌曲来自王杰的《多少次》。 走。

这刻要直言，到沧海或桑田，最心爱的亦只是你。我与你永不可别离，爱你爱到死，因此得你方可使我流露自己。你眼里那种种传奇，追我追到死，一生使我动情。仍难尽清楚地输在目前和今后，无论哪一天都爱你，我这刻要直言，到沧海或桑田，最心爱的亦只是你。 专辑呢就叫做《真情流》， 流露流露。 我们刚刚还在想说，到底要念哪一个呢？ 露水姻缘露出来，所以应该是流露。 流露这首歌就叫做《真情流露》，或是你知道版本可能是南方之星的版本，或是你后来是比较迷范逸臣的话， 哦， 是 Piano 的版本。 哦， 好像都串在一起了。这些歌都串在一起了，串在一起了。我在模仿谁？你猜？ 谁啊？ 就是刚刚那个有点 tempo 啊。 那我不讲，我模仿谁了？在你讲完菜头之后，我哪敢说我在模仿谁？ 汉典哥模仿的菜头。 不是啦，接下来这首歌我想不用介绍了。有时候在《青春之歌》就是蛮多人想要点播这首歌的，《 古海翻腾之歌》。红尘呀滚滚， 费萍很爱放。哎， 对啊， 我那天在听那个费萍的节目。哦，如果你不知道费萍是谁，费萍会出现在我们 晚上九 点到九点半的那个叫什么，不是金融曼哈顿，股市最前线。 最前线， 那因为费萍他因为股市当然是股市老师为主嘛，会介绍说，哎，这个当我提醒过你嘛，那是股票什么涨停板不是一个真的好事，什么才是好事。那主持人通常会接对，是，哎呦，我就想说，哎，应该要把那个废品的这些剪下来，作为一首歌， 做首歌，对不对？ 对对，你要不要做？ 又要我做，我事情太多了。 评大哥如果在听节目的话，我真的 这不是完全不是在考碎你，我是真的很喜欢你的那些语气，然后就很热爱模仿，因为常常九点到九点半是我在保养美容的时间，我在用滚轮的时候就会一直附送你的话。 没有这么多个吧？ 你要把它弄得很多啊！你要把它放你的音效盘，然后一直放按很快这样子啊。一定要，一定要，一定要。要注意，要注意，要注意。 我那青春多明天。 哦哦。 你用真情换纸上。 哎哎哎。 岁月不知人间多少的忧伤，何不潇洒走一回？ 我一定要偷偷把他的那个剪出来，放到我的音效盘里面。 好啊。 他会跟我收钱呐、啊。你不可以一直用我的东西。其实呢，这个潇洒走一回，如果当初你有看《京城四少》的话，可能就会非常着迷这首歌。在当年1992年呢，叶倩文他也不是发专辑，他其实发一张精选集，就是他唱过很多影视歌曲，然后全部把它收在一起。 红尘呀滚滚，痴痴呀情深，聚散终有时。留一半清醒，留一半醉，至少。 之后综艺《三国志》比较早出门，早上的时候我就会听罗宾汉， 然后隔天我就会很爱模仿那个 罗宾汉 老师。但很奇怪的是，我只要模仿过罗宾汉老师，我就会忘记怎么模仿废品。 哎呦， 我又回去听废品，模仿废品，我现在想要模仿一下罗宾，我又忘记。这两个老师他们会彼此强碰，哎、欸，就是 怎么会 很怪、欸？然后我就想说，要是今天我不认识你， 嗯， 我听到金融曼哈顿的话，你 是 一个有办法模仿的人吗？你有一个有一些固定的口气跟口头禅在里面吗？ 有啊， 你有？ 当然有啊。 你的是什么？ 一样啊，就是哈，嗯，嘿， 哦是哦，哈， 一样都会这样子啊。 你的哈好像都比较女性， 嗯、 就如果老是说他一些就是比较糟糕的情况、嗯，你就说哈， 哥，哈。 不是一个很 man 的震撼，好像接下来就讲不要。 那 man 的震撼应该要怎样？ 哈， 哈，是快乐的事。 我本来老师可能就会很 man 的震撼这样。 哈， 1992年，伍佰出道发行首张专辑《吴俊霖》，爱上别人是快乐的事。 在我写满你天经地义的事，青春一生你有几次，早就应该走你自己想要走的路。

love with a stranger， 把面具踩碎，爱真实存在过，不可能消灭。In love with a stranger， 化解封锁线。I'm in love， oh I'm in love。 是来自廖博雅的《爱上陌生人》，我是玛丽， 我是马克， 他是 DJ Snake， 这首 Ducky Ducky Ducky Ducky。 Báilame como si fuera la última vez y enséñame ese pasito que no sé, un besito bien suavecito, bebé. Ducky Ducky Ducky Ducky Rumba。 Until the sun come up, I'm in the party.

福茂油脂公司2007年开始替佩金公司代工生产销往中国大陆的金伯莱还有台正纯橄榄油。福茂油脂事业处处长林立忠还有厂长杜永光以及四名其他员工却掺杂大量的黄豆油，更违法添加具有致癌风险的铜叶绿素调色。台中地方法院一审依食品卫生管理法判处8到4个月不等徒刑，都可一颗罚金。检方认为判刑太轻上诉，但是智慧财产法院考量六人没有前科，也都已经认罪，个人没有获得利益或者是已经离职，认为一审判决适当，驳回上诉。另外没收福茂公司犯罪所得692万，并且裁罚50万元，全案定验。镜周刊今天报道，蔡英文总统11月初某个夜晚曾经在总统官邸召开选战会议，好几名选对会重要成员与会。这场高层会议原定讨论北高选情，最后却跳过台北，整场都在商讨如何抢救寒流影响下的高雄市长选情。周刊报道，与会人士说，台北没有弃保的问题，因为台北已经很久没成为话题了。而且民进党台北市长候选人姚文智距离胜选还有一段距离，加上高雄市选情吃紧，台北市只要确定国民党候选人丁守中赢不了，那么这对绿营来说就没输。总统府发言人林鹤鸣今天强调，总统没有在官邸召集媒体报道的会议还有讨论内容，报道内容不是事实。选举投票倒数计时，国民党台北市长候选人丁守中的民调直逼台北市长柯文哲。民进党台北市议员高嘉瑜也爆料，4年前他的10位蓝营朋友8人支持柯文哲，但是柯文哲的竞选总干事小野拍摄影片支持民进党高雄市长候选人陈其迈之后，现在只有2人支持柯文哲，其他的都要支持丁守中。柯文哲的浅蓝票都跑掉了，他觉得柯文哲这次非常危险。小说《我是雪凉凉》作者李维京癌症病逝，得年49。出身平面媒体记者的李维京曾经担任中国时报文化副刊中心编辑部主任，离开报社之后2010年出版了第一本小说《我是雪凉凉》，描述相差12岁的姐弟恋，隔年拿下台北国际书展大奖。卫福部疾管署今天公布新增2例流感重症死亡病例，分别为北部70岁的老先生和南部90岁的老太太。另外，先前2起公费流感疫苗异常，同批号疫苗停用，以致短缺32万剂，也导致今年流感疫苗供货吃紧。专家会议决议延后校园接种，若有存货，以国小学童优先。疾管署监测目前检出以 A 型流感 H1N1 还有 H3N2 为多，今年10月至今已经累积56例的流感重症病例，其中4例死亡。上周确认新增2例死亡个案都有慢性病史，其中90岁的老太太虽然接种了流感疫苗，却在接种之后4天发病，而且发病当天死亡。疾管署提醒，目前缺货的是一般剂型，6个月以上到3岁以下的幼儿接种剂型不受影响，尤其婴幼儿的抵抗力差，家长务必带着家中孩子接种疫苗。日本日经指数今天收盘下跌459点，跌幅2.06%，成为21810点。南韩综合指数收盘下跌9点，2071点。中国上证指数现在上涨22点，2653点。深圳成分股指数上涨126点，涨幅1.62%，7960点。香港恒生指数下跌47点，25586点。新加坡海峡时报下跌17点，3050点。台北股市下跌55点，9775点，成交金额1118亿。今天东北部地区和北部山区有雨，而且不排除局部较大雨势，北部、东部、东南部地区也有局部短暂雨，其他地区多云到晴。以上新闻由丁真真编辑播报。 我是台北市长候选人丁守中，台北要做敬老孝亲城市的典范，

来到第二个小时的哥哥妹妹有意思，我是玛丽。 嗨，我是马克。 今天现场到邀请非常非常年轻的团体，他们叫做 Novi。 嗨， 耶 ，Hello。 哎，对对，这跟我们想象完全不一样。你们要不要重新来一次？ 是要是有多累？ 没有没有， 我们在找一个点， 我们在找一点差。 所以刚刚是哦， 没有，我们正常是会有一个。一个团 体，还是主持人 Q 的不够好，你 Q 好 了。没有。 今天呢，就来到哥哥妹妹有意思，让我们掌声欢迎新鲜的小鲜肉男团 Novi。 Hello， 大家，我们是 Novi Novi。 我是吉他手 Hank， 我是主唱 Sean， 我是鼓手马克， 贝斯手 JK。 今天撞了马克， 对，两个马克。 你们撞很大， 因为 你们很年轻，所以就是我们两个之前有一个深夜的节目。我们的节目是在半夜12点到2点，那个时候那个节目叫《千人点点点》，然后他是马克，我是玛丽，然后我们有一个版主，有点像后援会会长的概念嘛， 他叫做 Sean。 嗨， 然后呢，我们一开始是三个主持人，有一个主持人叫 Hank。 对 啊，这是假的， 真的， 是真的吗？ 你是来偷接是不是？ 真的假的？ 所以我们也有 Hank， 有 Sean， 有 Mark。所以今天强制那个 JK 你要叫 Mary。 今天就叫 Mary。 Bass 手 Mary， 你好， hey， 你好。 我那时候看到名单真的吓到，所以这些英文名字都是你们原本的名字吗？ 对啊，是。 所以凑在一起。 对，就是真的是很刚好、欸。 你太巧了吧。 我怎么觉得听起来不真心啊？ 真的， 没有，而且重点是怎么会是他讲太巧？ 你没有巧到、 啊， 对啊， 你就最不合群那个啊！就我一进来说你就最不合群，就因为这个原因。对， 好，就是有点陌生，可是名字又很熟悉的 N O O V Y 来到现场，然后听你们专辑，然后看你们的过程，我必须要说一开始就对你们太多的误解，比如说这张新专辑《丧》，其实是你们第二张， 对，是， 可是我一直误会这是你们首张专辑，然后在你们到电台来亲自就还送专辑给我跟马克的时候，我会觉得你们是日本团体，就是有时候光听也没认真听歌词的时候，就想说哦，应该是一个日本的 外国这样子， 对对，外国团体，后来发现什么是台湾乐团，就对你们认识太不深了。 没事没事， 但是 很好好聊一下了。 对，但仔细看你们经历之后，我还是摸不透，因为你们就是感觉是在台湾选出来的，可是就去日本发展，日本发展是回来台湾发了单曲之后又要回去日本出道，就是 对。 这过程太复杂了， 太离奇了。 你们先说进 Novi 或是这个选秀之前，你们在干嘛？好了， 进 Novi 之前，好， 进也算是进一零之前嘛。 是 OK， 好。 我在当跑卡丁车的队长。哎 呦 ，JK， 第二名他就叫 Mary， 他算是、 啊、你是 Mary 对 Mary， 他算是电动之王。 你是电竞选手？ 不是啦，但是我跑卡丁车的成绩跟电竞选手有得比。 哎呦， 就那时候我每天玩跑卡丁车，然后组车队啊什么的，然后就是每天玩这样子，然后搞一个自己车队，然后带团练啊什么的。 那个是会有比赛会有奖金的吗？ 我没有去比赛，我就自己玩开心的， 就每天晚上在玩跑卡丁车。 对对对， 所以其实如果你去比的话，可以 你现在搞不好是电竞选手了， 不知道。 可是现在这个游戏已经比较没有在比了吧，对不对？对 啊，比较少。但那时候我很发达的。 我很发达， 很发达， 所以就是手速很快咯， 手速很快 哦，连喷什么的， 连喷 全部都来了， 手速又连喷， 所以弹贝斯也很顺咯，因为手速很快，很 OK。 是，就 BPM 比人家高一些。 那个时候你怎么从那个卡丁车选手到了一零来嘞？ 其实那时候因为我每天玩电动，然后我妈看不下去嘛。我妈就有一天直接帮我报名吉他课程，那时候我大概小学6年级。 好可怕哦。 然后就是这样子，经过一段时间，我妈就是逼我强制学吉他，然后慢慢对音乐有兴趣。然后后来有一天就是看到依林在那个报纸上面刊登，依林璀璨之星海选。然后那时候我妈也是二话不说，就直接帮我网络报名。哇。 所以妈妈对儿子也是蛮有自信的，觉得我家 Endogin 啊，他可以哦。 被做心吗？ 被做心吗？ 没错。 但是其实，在更之前，我妈比我更早进入演艺圈。 真的假的？ 妈妈有进演艺圈？ 对，我妈其实是 真正的电竞选手， 就是她自己也出过唱片。对，她那时候还跟我讲说：“儿子，我妈妈 是谁？是谁？是谁？” 她叫她现在艺名叫陈安呐、啊，但是她就是唱台语歌那一种。对，然后她那时候进来的时候，他就跟我讲说：“来，妈妈先去帮你打拼一下，就是 那个打听一下这个演艺圈怎么样，然后还有认识一些人脉这样子。 太妙了吧？ 对啊， 然后帮你报名之后，你就参加比赛，就是很顺利的就入选了这样。 也没有到很顺利，就稍微的努力一下。 那现在妈妈有开心了吗？ 开心开心。 那接下来呢 ？Mark 甘愿了， 甘愿了， 对，他满意了。 所以 JK AKA Mary 他在之前是跑跑卡丁车选手， 对，队长队长。 那 Mark 呢？ 你也是一个选手，那我来当个游泳选手好了。 哦，来个，对啊 ，Mark 是一个那个就是讲乐色话天王， 对啊， 而且他刚刚的意思，对他刚刚是说，好，那我来当个， 所以这不是真的吗？ 对啊， 我们直接跳过你的访问，好 像，先到像 呢，我其实。我从小到大从来没有想过自己要当艺人或当歌手，完全没有。嗯，但那时候我去参加10海选的时候是国中毕业，嗯，国中毕业大概15岁，其实也没有对人生也没有什么规划。 所以那时候你也是滑手机看一看，然后看到资讯就想说报一下。 也没有，那我也没有，我也不知道这个资讯，是我朋友他真的很多这个案例， 就是这个套路、啊。 为什么朋友都那么鸡婆、啊？ 又是这个套路， 不是朋友帮我报，是我陪朋 友 去，我陪朋友去， 陪朋友去，朋友没上， 你就是周渝民的角色嘛，仔仔的角色 那一类的人物，就是很多人会陪朋友去，那我就也是其中之一，然后陪朋友去之后。我才在比赛过程中发现，原来自己好像对音乐蛮有兴趣。他可能听了， 这个 哦，你有点礼貌， 没跳过。 对， 那你那个朋友现在干嘛？ 他在卖手机。 哇，这也是他喜欢的， 有点多这样子， 应该是吧？ 他会听了你的专辑，然后这样一直就是 贴膜， 他会贴膜， 边听音乐边贴膜这样子。 所以需要感谢朋友，然后进来这样， 还蛮感谢他的。嗯，对。 那我还是跳过 Mark， 那 Hank 呢？ 其实我觉得我在海选之前，其实跟一般就是男生学生一样，就是过着一般学生生活，然后就是打打球这样子。对，然后其实会进10璀璨之星的海选，就是其实一直以来都很喜欢表演。嗯。对，就是其实不管在之前学校可能什么校庆什么的啊，都会有那种表演，然后就觉得。可以去尝试一下。 所以你是在学校就有组团，还是就唱歌这样？唱卡拉。 其实我国中算是有跳舞的，只是中间有受过伤，然后后来才就是学一点吉他这样子。嗯，对， 对 比较不要让旧伤复发的。 对对对。 嗯，好，最后那你准备？他好像等很久了。 等很久。 游泳选手要来。 震惊了。 就是我国小的时候开始学音乐，学鼓这样子。嗯。对，所以一直都是学音乐。嗯。然后 你说震惊没有办法，就是有点尴尬。他在那边抓胸口。 好不自在。 他很不自在。不知道怎么说话了。 我还是当游泳选手。 所以你游泳选手真是编的、啊。 他 没有真的是、 我以前真的是游泳 队。你不讲干话，不知道怎么讲话。 游泳队的 是选手吗？ 不是选手吧？ 等一下， 游泳队就是那种国中缴了报名费，大家带一条泳裤就可以去游泳那种。 不是，我是有一个队伍的。 可是就是学校说有没有人要申请游泳队，你就是去申请这样，然后就可以进入啊。 不是学校，是就是其他学校，然后我们一起去。嗯，去给一个教练，然后我们是变成一个队伍 培训这样子， 嗯，培训 是有培训过的， 是有培训的。 哎、你知道我之前也是很会游泳吗？那个教练说我是鲸鱼， 而且其实我也有比过游泳，我有比过游泳。 等一下，如果现在这个那、 啊 這个。电视节目的话，我们就要拉到外景，然后就看我们四个然后跳下水。 只有Sean不用游，还是Sean你也游过？ 我有，但是就是一般游泳啊，因为我老家在海边。 哎呦，呛起来，呛起来， 算是海鲜 的， 我算是海鲜的，因为游泳 是海鲜， 游泳就什么还要去游泳池，我们是直接跳进海里。 他与大海为伍，他还会骑着乌龟下去， 什么乌龟而已。 你算是与大自然， 我算是浦岛太郎那一种。 我这边正是要跟你们公司。提出要帮你们办一个，他们应该没有一起穿泳裤游泳过吧？ 没有， 是时候会要 PK 一下。 我觉得可以 PK 一下。 好，各自从海线、从电竞线、从各个地方，然后进来。你们进10，然后帮你们打造。因为那时候我看到这四个男生，我就一直跟马克说，他们四个很可爱，很可爱，就是打造得很好。我后来一看到哦，10的，就是难怪，就一开始就把你们穿本本。你们进来之前的形象跟你们现在是像的吗？ 其实我觉得蛮像，其实还好，我本身没有到那么青春洋溢的感觉。嗯，对，是进来之后 变得比较， 反而更年轻， 对，反而 变年轻三岁这样子，嗯嗯，对，很像，就是好像永葆青春一样。 嗯，那其他人呢？是会注重打扮啊？你们是会摆 pose 拍照那些外形的？ 我觉得讲的不太准啦。你们现在手机在你们身上吗？ 在， 对对对。 拿来让我看你们十年前的照片有吗？ 他们有 十年前，十年前吗？ 你们手机里面最早的那一张， 你们要先找出你们，哎，你们手机会有你们 会有国中时期照 片吗？可是有换过手机，要找照片有点困难，但有海选之前的照片， 我们来看看， 我们找一下海选之前的，让他们找一下。 有一个这个， 我们先来听听 Wild。Let's get wild, wild, wild 收起你的紧张，没有谁能阻挡 Gonna touch down, baby六点半约好一起晚餐 oh, oh, oh. 你有点慢我开始变得不安 oh, oh. 怕各自被你放生放到腿软你的神秘我无法计算给我你的爱四个男孩呢他们现在很积极的在找手机里面久远以前的照片我想看跟他们出道之后有人精心打造之后有没有差很多像是第一个教功课的 他教了一个大概五六岁的照片吧 而且像其实就是你知道海线的孩子很容易相信人城市人很坏的、嗯、不要随便把手机交别人身上 没关系 他现在手机马上收到口袋很紧张、 啊、而且那个锁住 我有看到像小时候非常的可爱而且他好像在玩直排轮吧 对 然后其他三位呢你们不用再假装找照片 了不用再删了好不好 我知道 没有 我找到了 就找到 JK AKA Mary 找到了你不是说你最早的照片是今年年初吗 就这是 这个是金城武他拿金城武啦 好 烂、喔、拿金城武 哎、欸，你要说其实你也是可以跟金城武较劲的、欸、你鲜肉你小鲜肉鲜成这个样子 他这么有魅力 他對對對可是你们这么年轻金城武还是你们会是一个觉得指标性的人物吗？ 其实我觉得是、欸，因为我觉得男生其实我觉得要就是过了一定年纪会有一个不一样的味道， 对，其实就会想象就是自己希望自己在跟他这个年纪的时候也能像他一样这么有品味。 你说比如说二三十年后到达那个境界就对了， 对，真的。 那你们的心要一直很慢才行， 心要一直很慢， 现在速度要放很慢。 我找到照片了， 好来哦来哦， 这是你吗？ 是我、啊， 那只马是他， 那是我是下面那只马，马克。 哎、欸，你长得很憨厚哎、欸。 对啊，我一直都是算是诚实。 Mark， 你长得其实很老实哎、欸，那为什么长大之后会变得这么爱胡说、 喔、胡说八道？ 胡说八道呢？很可爱，对不对？ 对， 发现我找不到哎、欸。 我好像也是进公司之后才胡说八道的， 就是觉得啊， 对 哦，因为你开始要接受访问，你发现很多时候要填满时间的时候， 对对 你会紧张的开始乱丢东西。 因为我太诚实，所以讲的话都有点无聊，对，所以就变得说要一直乱讲话， 扭曲自己。 所以这个社会把小孩弄坏了。好，刚刚四位各自进来之后，但你们那时候就知道要组团吗？ 其实一进来不知道是要组团，其实我们到比赛的最后一天，我们也不知道我们会组成一个乐团。 那个比赛最终目的是要选？ 他就只是要选，就是 一些种子出来， 对， 棒棒的， 选一些种，真的是选一些种子出来。然后我们就是一开始是 Hank 我，然后就是我 Hank Sean 跟 JK， 嗯，我们三个去选，然后我们选到最后的时候，他跟我们说我们要组成一个乐团，嗯。对，然后我们缺一个可能鼓手或是贝斯手之类的，嗯，叫我们把就是有推荐名单可以丢给他们，嗯，然后后来就是 JK 找了 Mark 这样子，哦， 所以你等于是保送生哎， 我算是空降部队， 真的哎， 那你们当初听到组团的时候，没有人有任何的抗拒或是什么的？ 嗯，抗拒 还是你们在比赛的过程中没有想象，我当了种子之后，那我开始会想未来目标啊，我想往哪个方向前进，这个跟你们当初预设的是一样的吗？还是因为就是你真的是年轻人就觉得说来什么我就做什么这样子？ 是啊，对，老实讲，当下脑子一片空白，就是因为他当天到现场之后直接开一个会，就是说哦，我们现在要把你们组成一个乐团，然后你是什么职位，你是什么职位， 职位也指定好这样 子，对，职位都是指定的， 他们都想好了，嗯，然后就当下其实是， 就是 干什么东西 是有点吓到了， 对， 我觉得是有点吓到， 但就是硬着头皮就冲了就做了这样子。 对，就像我想问的就是。JK， 你本来不是学吉他的嘛，然后所以等于是公司指定说你就是贝手。 对。 但你没有说，哎、欸，不好意思，趁现在还没开始，我就是吉他啊这样。 其实那时候有，其实一开始当下接到是心里其实很复杂，就是哎、欸，我弹吉他，但是为什么变成贝斯？只是他当下跟我讲说。 没关系，你们都是弹假的，是这样吗？ 没有， 没关系，你们都弹。 那时候他是跟我讲说，因为我学过吉他，所以我有个底去学新的乐器的话，帮助这个团比较快成长。哦， 等于是帮助其他团员的意思。 对，然后那个上司都这么讲了，我就想说，好，不然我就试试看吧。嗯，所以当一开始在转换的时候。心里也是经过了很多折那个挫折，这样子要一直去调试自己心情。 嗯，对，其实他蛮努力的，因为他一开始前一年的时候就是蛮抗拒贝斯，对，我们有聊深聊过，然后他蛮抗拒，但是到现在三四年之后，他蛮喜欢贝斯。 抗拒的原因是什么？ 就是因为我本来学吉他已经五六年了，然后就也有对吉他有感情，对吧、啊？然后就是在一天之内， 而且你要知道，所有吉他手都对 bass 就是觉得不会弹吉他人才去弹 bass， 真的假的？ 有些人会这样子啦。 所以可你是这样想的吗？ 有不成文的规定就对。好，然后指定职位之后，然后我们就开始练习，然后锻炼你们的音乐能力。然后那多久之后把你们丢到日本去？因为通常来说，选出来的人就会开始做专辑，然后就发片了，然后就开始宣传了。但你们的路数不是这样。 其实我们就是组团之后有乱搞一阵子过。 你说男女关系吗？ 不是，当然不是男女关系啦。 男关系， 今天是深夜节目， 疯狂挖洞给你们跳。 新人需要多练习。 我们乱搞了一年之后被丢去日本进行，没有啦， 就努力一年之后丢过去。 对，因为他觉得我们就是摸了一年之后，我们自己在这边搞，好像也搞不出什么东西。然后日本觉得，其实，在乐团这方面，其实在日本的文化是比较深厚一点的。所以在我们组团差不多一年多，快两年的时候，把我们把我们丢去日本。 对， 就是让我们去算是深造吧。 那一年半超迷惘的，因为我们什么都不会，我们都从零开始，除了 Mark。所以那时候我们每天被关在团室，可能就是一个礼拜。然后六日到公司练习，然后那个六日我们都不知道自己在干嘛。 那你们平日在干嘛？六日去练习， 上课， 平日上课， 上课。其实现在也是，现在都是上课练团这样子。 然后还要表演， 对。 可是你们又要常飞日本，那学校怎么办？ 学校就 OK 啊， 就 放飞 喽。 好 ，N O O V Y 这四个男生，他们就是迷惘了一年半，然后现在要被丢去日本了。去了日本之后发生什么事情呢？等一下回来，我们再好好的聊一聊。 剑歌金曲， 暌违14年，安德烈·波切利全新跨界天籁 ，C， 真好。 I close my eyes and I'm seeing you everywhere. 地美上帝美声，人世间的第八大奇迹。波切利父子首度真情对唱，不到一周刷新跨界数位纪录。幕前幕后，空前绝后，红发艾德、小许葛洛班、Dua Lipa、阿妹等巨星跨刀，震撼乐坛。Time to say goodbye， 幕后团队绝响创作，邀请天后阿妹跨刀，世纪对唱 ，If Only， 上帝美声，安德烈·波切利 ，C， 真好。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健保署署长李伯章医师。生病是不得已的事情，那我们吃的药呢，一定也是要吃有效的药。我们是希望我们的民众到医院看病的时候，一定要主动告诉医师 我们目前吃了什么药，这样我们才可以避免药物的交互作用以及一些不必要的药物的服用，让我们的健康由健保署跟我们民众一起来努力。 以上广告由中央健康保险署提供。 啊，万能的天神啊，请赐予我一台 iPad。 哎，等等，从现在开始想要 iPad 不用再等了。啊，即日起到12月5号，只要上新北不速之客友善店家活动官网参加不速之客环保三重抽，在合作店家消费后上传合照，就有机会抽中 iPad、iPhone 还有超商礼券和微秀影城 VIP 电影票套餐兑换券哦。 哇，做环保还可拿好康，那还等什么？ 以上为新北市政府环保局广告。 满月那天，爸妈为我戴上祝福的手链，妈确诊有失智症的那年，我帮她戴上爱的手链，守护她的每一次独行，用爱与关怀带她回家。 预防走失手链，把回家的路戴手上。老人福利推动联盟邀您一起关心身边的失踪人，申请专线02-2597-1700 2597-1700。老人福利推动联盟与联券关心您。 优福华语近年排行榜， 本周是979周，第5名 Nubi Wild， 第4名小球庄俊英何必纪念，第3名容祖儿长大，第2名 TZ Back 深海怪物，第1名李荣浩耳朵。 每周日下午2点，请锁定由我黄丹妮主持的《优福纪念排行榜》周日旗舰版。 大家好，我是王丽人。 你是答案，解答了陌生青涩如初的感情观。飞碟女孩，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点你 UFO。 Singing for you。Sing you love for you， 在任何时候都想属于我，快让时间停留在你左右，怎么去开不了口，别再啰嗦，把所有胆小没收。 Sing it for you。时间要偷偷摸摸溜走，就快要到你家门口。红绿灯街头，舍不得你走，碰了碰你的手，害羞中沉默，你转过身笑了我。It's my precious time， 像傻瓜一样的我 ，I'll change my mind。为了你我开口，为了你我不保留。Sing it for you， Sing you love for you， 在任何时候都想属于我，快让时间停留在你左右，怎么去开不了口，别再啰嗦，把所有胆小没收。 Sing it for you。风从我们之间吹过，不知不觉你靠上我，看你的鼻水慢慢的向下坠，我牵了你的手，来不及脸红，你突然亲了我。 Shining days with you， 白雪覆盖的世界 so forever，流年融化了一切，春天不再冬眠。Sing it for you， Sing it love for you， 如果有一天可以让我实现，让我不顾一切在你身边，虽然这让你无言，每日每夜我唱到末日那天。 Sing it for you。 继续回来，哥哥妹妹有意思，我是玛丽。 嗨，我是马克。 现场还有 Nubi。 耶、yeah, ，我是 Nubi。 我有一个疑问， 哎、 你们真的是姐妹吗？ 姐妹，我不是姐妹啊，我是男的。 你们真的是 姐弟吗？ 姐弟， 对啊， 兄妹 是真的亲姐弟这样子。 对啊， 真的假的？ 对啊， 酷。 我就跟你说，这个社会的大人都很坏， 所以都骗人。 你们不要轻易相信，他就是这个节目的 Mark， 他就 Mark 就是这个样子的个性啊。 所以 Mark 等于干话， 就 Mark 很爱讲垃圾话，然后喜欢欺负一些单纯的小孩。 我已经被封印很久了。 对，不要乱讲， 不要乱讲话，好不好？尊重礼貌。 对。带来最新专辑上，然后这首歌曲 Sing for You， 要不要谁介绍一下这首歌？ 好，这首歌其实我们之前在日本也有发过这张，然后这张那时候是单曲，那时候发行当天是登上日本公信榜第九名。哇、wow ！对，然后就是因为很受欢迎，所以我们把这首歌用成了中文版，然后希望在新专辑里面也可以让大家感受到这首歌。 这样新专辑可以听到有中文，然后有英文，有日文，有的像你之前说过发过，然后重新就再填了中文词，有没有？那你们怎么决定哪些要重填，哪些就是这样让它过这样？ 就点阅率比较低的就跳过了。没有。没有， 这句话是 经纪人做 的。这句话是实话。 哎，终于有人知道要回头看一下公司的人。 拿把菜刀在。 没有，其实后来选这一歌，我们自己其实蛮喜欢的。 就真的是大家就是比较喜欢的歌，我们就特别拿出来。 那你们填词是有根据原本日文歌词的，就内容是相像的吗？ 其实是原本是需要就是等于说中译这样子，但后来发现日文有一些用词台湾不用，所以后来就是会把它重新改编一下。 那主轴是一样的。 主轴是大概在讲，不会说这首在讲爱情，然后改一改变成 在讲电动或什么的。 对，不会，就是主轴是一样。 那对主唱来说，你那个。有时候唱 日文， 对啊， 是不是 你有时候唱中文，有时候唱日文，会唱到一半就打结。 当然会啊，就是尤其是比如说我们在日本巡回了三个月，回来台湾的前几场，那个副歌一到都会直接喷日文出来，因为你会很习惯这个，因为你不会去想嘛，但是你那个情绪到，你就怎么突然唱日文？ 你会笑场吗？还是觉得就是你会弄很好，没有人发现把它带过？ 我会让大家发现， 但是粉丝会笑场。 哦，大家都先听出来。 对。 刚刚说到你们被丢到日本，然后我看到你们新闻说你们的第一场演出，你们用惨不忍睹来形容。可是你们说你们下台之后还是觉得非常开心，就耶，我们完成了第一场。但是日方的工作人员脸非常臭， 然 后那时候我就很震惊，我想说日本是一个很重视礼貌跟表面的一个功夫的一个民族，他们还会脸臭，可见你们那一场是真的很糟糕咯。我就想知道那一场到底出了什么事。 其实大家都不知道出什么事， 因为我们自己也不懂。 其实我们现在回想，其实也不知道那场表演到底发生什么事。 但其实我知道， 对，回去看的话，看影片是知道，哦，真的是不知道在干嘛。 啊，我想听马克说怎样发生什么事。 轮到你咯， 因为大家其实自己弹错都不知道，然后在那里跳来跳去，對對對 就在前面很嗨，但是其实外面听的声音其实都不是这样子的，对不 对？所以。 就是音乐性的方面，就是没有好好的听 monitor， 然后没有发现自己弹错这样， 而且连导线要插哪里都不太清楚，然后要怎么调那个吉他的声音啊什么的，效果那些也不会调，所以 听起来很夸张哎。 对，其实台下听起来的话蛮糟的。 可是你在台上玩得很开心。 算 对， 人来疯。 算是就是表演力很足这样子， 很像最近就是我在 Facebook 看到那个飞轮海，你知道吗？ 你们都有看到哪一个？ 有， 没有那个音乐版的那个？ 对 对，他们把音乐版拿掉，抽掉，然后因为飞轮海他们现场也有唱，所以唱歌就会变成什么？没得我的。我有我的， 之类的。你们有会这样影片流出吗？ 其实我们好像要找，应该是找得到， 搞不好也有了。 对，但是也不用去否认了，那时候就是懒了， 就是很真实的自己。可是那时候你们看台下的人的表情呢？ 台下也没什么， 给面子。 其实那时候台下 其实那个氛围是很开心的， 就大家是跟着拍手。 可能大家因为酒精的催化，所以没有到很在乎什么的。 但那一场之后，然后你们有算过你们目前为止到底唱过几场 live 吗？ 应该有超过200场。 天哪！那现在到了200场，然后再回想第一场，你们觉得这200场各自有什么样的进化吗？真的感受到自己什么样的改变？ 可大了。 JK 要先讲吗？ 可大了呢。就是其实从最一开始连导线都不知道怎么插，然后到现在就自己去研究音色啊，然后自己想一些属于自己的东西出来，那个感觉，然后包括就是每一场的经验，其实帮助我们很大。就是我们在当中也慢慢找到，一个乐团到底该有什么样的样子，或者是我们喜欢什么样的样子。表演，这其实都影响我们很多。就这200场下来， 就越来越清楚要传达什么样的氛围，就对了。 对。 那 Mark 你还是要最后吗？ 哦，我可以先，没问题。虽然蛮早就开始学，但是其实表演经验没有到那么多，而且台湾的 live house 也没有到日本那么多。嗯，对，所以在日本几乎都是跑 live house， 然后那里的反正就是学到经验真的还蛮多的。嗯，对对对。 那你觉得台湾跟日本台下的观众差别在哪？ 差别在哪里哦？差别在他们会给你一些应援手势，就是 说日本是会给应援手势的，还是台湾？ 日本、嗯，就是他们假如说你在副歌的时候，他们会给你什么转圈的动作啊，或是给你一个很可爱的动作这样子，然后就是全部人一起跳。 那是他们自己讨论的吗？还是你们或是你们表演的影片有些动作，他们把它学起来，把它编排成一个应援的动作？ 他们自己讨论蛮多的。 天哪， 很可爱。 好，所以台湾比较冷静。 嗯，台湾算比较内敛。嗯，对。 好，接下来呢，上呢？ 我觉得跑那么多表演，当然这音乐上面要有进步之外，我自己本身是蛮害怕人群的。嗯，就是我一开始，包括彩排或是工作人那种，我都会不敢跟人家 直视。 嗯，到现在其实也是会，只是会慢慢进步的。对，不然其实我是蛮害怕人。 所以你现在是很鼓起勇气跟我演 eye to eye 这样子。 其实我刚刚都 这样，他大腿已经红了。 对，你蛮容易就是会先往后退一点这样子。 嗯，有时候因为我觉得不知道，有时候会，有时候不会。嗯， 就慢慢的在改变往前。 对。 下一次演出把你推下人群，就是你玩那个 人 接你，让他接回来。 也可以 锻炼一下你的胆量。 我还真的有被接过哎。我在日本看表演的时候，然后我就跳上去，因为他们会很嗨，我就跳上去，然后就是这样送到最前面，然后有人没有抓好我，我直接从最上面掉到地板上， 我看到 我 在后面， 超好笑， 直上直下， 我们一起去的，直上直下，然后就这样直接这样摔下来。 那时候我们其他几个人是直接把他扛到人群的顶端， 他把我丢上去， 就往人头的方向 丢，对， 然后把他扛到人群上面，然后人群就用手把他往前推到那个保安那个栅栏那个地方。 那你摔下来之后，你的团员有去救你吗？ 没有，但是他们很可爱， 啊， 日本很可爱，就是我掉到地上的时候，他们会一群人然后把你抓起来，就是把你拉起来，问你有没有事，然后再把你推上去， 就是恢复力很强，对不对？ 没事啊，没事，我们就再上喽， 没事就走喽。 可爱。 那最后 Hank 呢？ 对，其实我觉得演这么多场，真的就是经验跟就是知道导线怎么插什么的啦。嗯，对，就是比较偏向音乐性一点，因为其实我自己认为我如果以表演来讲是本来就还比较外放一点。嗯，对对对， 所以就是音乐的部分感觉到自己越来越精进，越来越成熟，带给大家更优质的演出。那么接下来在台北、台湾还有哪几场吗？ 好，我们在11月17号在中立的搜狗有一个签唱会。嗯，然后18号在台北西门町河岸留言有一个 专场演， 就是这个周末。嗯， 是的。 好，那脸书要不要一起宣传一下？ 好啊，就是其实我们不止脸书，我们还有Instagram 啊，还有微博，然后推特。嗯，只要上网搜寻 Novy Novy 都可以搜寻到我们最新的相关资讯。 好，大家要把握他们还留在台湾的时间，因为他们很爱就是宣传完就快闪去日本这样子。 赶快来看我。 但日本也是要去宣传，对不对？ 对， 日本其实也有很多演出。嗯，对，如果大家有机会来日本玩的话，也可以。 对，我们这次也会到什么大阪、北海道这样子。 嗯，哎，那你们在日本宣传是有上过，就是譬如说像那种我们在台湾都会看的音乐性什么 Music Station 啊， 哦， 那 个太大了， 还没。 哎，欸，都已经上 Oricon 第九名了， 他们可能要第一还不见得。 但是当地也会跑电台宣传这样。 对，会。 那你们觉得日本电台就播音间跟台湾的有差不多一样？ 其实差不多一样。 所以你们现在日文都很好喽。就是可以接受访问的程度。 没有，其实我们在日本电台访问的时候，我们都很安静，都比较没办法，就是聊这么开心。对， 我可能好一点点。对， 他日文比较好，希望的日文比较好。 我可以，对，可以整，就是不用 直接这样讲， 不用翻译。 就其实你们都行，只是就是可能换了个语言会比较 害羞。 就是我们在日本很少废话这样子， 很 少讲废话， 不知道怎么接他的梗。 哦，对， 如果丢了一个就日式的笑话过来， 对， 我们会没办法 接。日本的笑话跟我们不太一样， 有笑点。在场的各位 都是，哦，好， 然后他们就会， 哎哎哎哎哎， 那你可怜。 今天的最后这首歌曲谁要来介绍一下呢？ Home 啊 Home， 那不然我来介绍一下好了。嗯，这首歌当初在写的时候是写，就是我们就是离开家乡去外面打拼，然后我们觉得家其实是自己的，真的是一个避风港。嗯，就每次在外面遇到挫折或是压力啊，其实家里都可以给你蛮大的力量。嗯，所以把这首歌写出来，希望一样跟我们一样在外面打拼的人都可以。有这个感动，嗯，对，可以得到一些能量。 你们有人在日本，然后跟家人视讯，然后就是太想家哭过吗？还是其实可以飞到外面，真的是爽翻了这样 ？JK 已经要哭了，嗯、 没有了， 他要爽哭了。 对啊，就很想家人、啊，但是不会哭了，就。男儿有泪不轻弹， 就是我会努力在音乐圈打拼。對對對對，好，今天非常谢谢 Novi 来到现场，感谢你们， yeah， 谢谢 谢 谢。 什么都想毫不保留对你说出口，用力的笑里让它流行，忘掉所有，在那片熟悉的天空燃烧着属于我们希望的火，带着你我走向成熟，在回家之后什么都无所求，什么都不用说，就算隔了宇宙，我是你，你也是我，你微笑看着我，永远那么简单而幸福的感动，在回家之后 光喜创作女生王丽人，首张同名全创作专辑，最新主打《你是答案》。 终于说出口，明白原来幸福是没有缘由，曾经的懵懂。漫漫长路相伴的日子里，心甘情愿被看透。往的沉重，像每条分不清的分岔路口，向左或向右。你的出现让担忧的心不再捉摸不透。你是答案，解答了陌生青涩如初的感情观。你是答案，让每一个小心思都糊涂。揭穿有好几些年，渐渐淡出繁华的视线，以为不看见。 王丽人用音乐谱写出美好爱情的样貌，也描述了新时代女性对爱情的向往和期待。2018年底，最深情动人的完美告白情歌。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哈吼！超值福康爆火力灾，11月16到20号，只要到台塑、福茂、全国及西欧等加油站，加满95加，满25公升以上，除享站上优惠外，还可限抵25元哦。好油抵加，台塑95加，熊安心。 用爱点亮弱势孩子的未来。 来自花莲太鲁阁族的小轩，因为年幼丧母，让他的成长环境比别人更辛苦。国小三年级加入爱心第二春文教基金会客服班，不因环境而放弃学习的他，努力把握每个学习机会。升上高中后，爱基会为了让小轩在求学阶段没有经济的后顾之忧，小轩成为小珍珠助学计划的珍珠生。三年来，爱基会提供助学金与不间断的关怀。今年小轩顺利考取国立大学法律系，